有什么不同。 Here we 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您来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是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依然可以听到现场好听的 live 音乐，因为在这个周六依然是有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来自己的作品。那今天先介绍一下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石红韵，欢迎红韵，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石红韵，是今年刚刚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对， 哦，今年才刚毕业哈， 对对对， 小鲜肉级别的，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猜一猜，年龄非常小，96年出生的一枚小鲜肉，但是他的专业特别的有意思，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我专业叫做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然后但是听起来这么高大上，其实在我们学校的人心中，它就代表了三个字，叫烧锅炉。 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啊，真的是这样。 其实一开始我有看到这个哈，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我就想到最近北京真的非常冷，我们天天盼着赶快供暖，所以我就问你说，你们专业真的是做这个吗？他一本正经告诉我，真的是做这个的。而且他说了，我们这有两个方向，对吗？ 对，我们除了这个热，还分一个冷，然后这个冷呢？还有三个字叫做修空调。 空调方向和锅炉方向。 对对对， 今天的节目老师可能会看哦，老师听到了之后真的很开心，你这样介绍吗？ 老师也都心知肚明。 很开朗的一个男孩子，今天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来做客挑战新歌声。一开始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火星 App， 在右下角有一个发现专区，点开直播，我们一直都在我们的这个热搜的板块，一直能够看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 对， 当然大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依然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 对，除了刚刚张彤介绍过的，在火星还有在微信可以看，大家也可以打开自己的唱吧 APP， 同样也可以在直播专区看到正在直播的活力九八二。非常感谢慕容秋秋关注了我们，差点念成慕容 QQ。 是关注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还有都一真一准都是关注了我们，可以分享我们这次直播，让更多的人都可以看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挑战新歌声，以及今天石红韵的精彩表现。 是， 一开始哈，一个非常开朗的调侃了自己专业的男孩子，但其实人家今天是以原创歌手的身份来的， 没错。 不过呢，今天第一首带来的歌曲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想必对你来讲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那的确是，这首歌叫做《听不到》，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歌。然后呢，为什么选这首歌？因为，我大学一般大学里面都会有那个校园歌手大赛，对，然后我参加了4年，前3年呢都没有进入决赛，但是呢今年呢就进入了决赛，拿到了十佳歌手，就在毕业的这一年， 十佳歌手， 对对对， 北京科技大学十佳歌手。 然后同样也是这首歌也参加了一个弹唱十校联合的弹唱大赛，然后也是拿到了季军，对， 非常不错的一个， 对，所以说这首歌对我来说就还挺重要的。 幸运歌， 幸运之歌， 幸运歌你听不到，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是 要听到了， 是要听得到了。那我们还是要先让红韵进入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用一首歌曲来征服大家。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继续直播当中，这里是挑战新歌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送选手石红韵。对，他要带来的是自己的一首弹唱作品，给他带来了很多好运的这一首听不到哈。准备好了吗，红韵？ OK， 那我们随时可以开始了。 我的身 笑，泪代表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黑夜寂寞的夜里，起生气对自己生气，软弱的电话又打给你，想听你那边的空气有什么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婉转的距离，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飘，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无处逃，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飘，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你听不到，你听不到。哦哦哦哦，听不到，听不到我的执着，扑通扑通一直在跳，只要你有一天能够明了，我做得到，我做得到。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无处逃，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哦哦哦哦，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你听不到，你听不到。哦哦哦哦哦， 谢谢鸿运带来的这一首《听不到》，非常好听啊！这是翻唱五月天的一首歌曲，但我觉得虽然是翻唱五月天的歌曲，可是我听出来了光良的感觉，就包括整个音色还有唱歌的一个感觉哈，还有氛围，而且 青春活力。 对，而且你今天这把吉他特别的可爱， 我 今天对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小小的，就介于尤克里里跟普通吉他之间。这个是什么吉他？ 这个是马丁的一款琴。然后就很著名，是著名的一个品牌。 嗯， 然后它是一款那个旅行专用的琴，很 旅行琴哇，所以坐火车啊，坐高铁现在不允许啊。以前就是绿皮火车，你还可以就带着这个琴什么卖个艺啊什么之类的。是之前我们之前我们真的有节目嘉宾这么干过哈。 嗯， 但至于在鸿运的音乐旅程当中都发生过哪些有意思的故事，我们还是进入魔音兽和他一起好好聊一聊。 嗯。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榜单，然后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推荐选手是鸿运。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和 Fresh Radio 一起推出了。哎，这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鸿运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被这个榜单发现的，或者说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榜单，然后投入自己的作品去竞选的。 嗯，这个就是因为之前我提到的那个比赛，就是时效联合的弹唱大赛。 哦， 然后因为在那上面获得了名次，然后就有这个相关的人员联系到我说有这个榜单，要不要参加看看。 哦，昨天的嘉宾伊可好像也是参加了这个比赛 啊，好像是我昨天听了，我今天上午听了昨天的回放 啊， 对对 对，他也是好像也是就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被发掘到更多的可能个人的天赋吧。我觉得伊可和他身上都有天赋，能写歌的人。 但是现在这个原创的天赋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到哈，因为第一首带来的是一首翻唱作品， 是 不过非常的怎么讲，年纪轻轻21岁，你大概有多少原创作品？可以大概跟我们说一个数字吗？ 我现在算上最新写的已经将近40首了。 40够4张专辑的量了。 够四，那我们不能这么随便凑，就写多少首发多少张专辑， 就 是，怎么能这个样呢？所以发过多少张专辑了？ 1张，但这没有正式发行，就是自己独立制作的， 自己凑了一个。 优中选优。 对，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他也是来了之后，他说自己是把自己的在毕业的时候选了自己最喜欢的10首歌，然后刻成了一个集字，送给自己的老师当一个纪念，也算是毕业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这个毕业礼物很别致啊！ 哎，是，所以当时我就在问说，哎，旁边的就是我们的男搭档，我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毕业的时候自己说到10段绕口令，然后刻张碟。 老师哭了，老师说你别毕业了。 是，不是等到自己将来年纪大了，然后口齿不灵活了，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这么快的速度说绕口令， 真是佩服自己。 对，那红玉年初的时候是怎样一个想法，觉得要把自己的作品集结成集呢？ 是这样，这张专辑呢叫做《5月10》，然后它有个副标题叫做《Before Seventeen》，对，就是在17岁之前。 那这10首作品都是17岁以前写的吗？ 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12首歌，都是我十七岁以前写的。 17岁以前写的，然后放在22岁的时候才出来，21岁的时候才出来发表。 对， 那个时候21岁看17岁之前作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觉得就是很简单，很幼稚，但是也有一份就是说不出的感觉，就是它代表了我音乐的起点。所以我今年做这张专辑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就想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张自己的个人专辑。然后所以我很早就把歌写好了，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条件，也不知道怎么去具体操作。对，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因为加入了社团，然后慢慢的自己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然后最后就是自己边学边做，然后就做了这张专辑。 慢慢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刚刚我们有了解到，这可是北京科技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同学。 有点不务正业啊。 没有，就是发挥余热好像也不对。 这就是兴趣爱好多方面的去发展嘛，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哎，也有发展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刚刚有提到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是我音乐的一个起点。那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你音乐的起点具体发源于某一首歌或者某一个歌手，以及或者说是爸爸妈妈从小就有专门的去培养吗？ 其实我从小没有了，就是我不是一个学音乐长大的孩子。然后但是我家里人都非常喜欢音乐。对，然后我喜欢创作这件事是从高中开始的。对，然后为什么呢？这个当然是有一段它背后的故事的。 我们就喜欢听 故 事，因为你知道怎样才会有创作的这个灵感出来，它一定是内心有所 触动，对对 对, 对， 所以才能写出来东西。 是， 所以这又是你朋友的故事吗？ 我知道，所有说那个是我朋友的故事，肯定都是讲本人啊，不可能是朋友，怎么可能？ 一下子就全部拆穿了， 我也是有体会， 来到我， 所以我就很诚实，这是我本人的故事。 什么故事？ 对。这是个当然每个少男少女心中都有一段那个理想的对恋爱的对象。对，然后当然我在高中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女孩子，是我的同班同学。然后呢就是因为她很喜欢一个乐队叫做五月天。 所以现在变成了你很喜欢的一个乐队。 对，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有提到自己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做5月10。而红韵的名字叫石红韵。 对 对，然后因为他喜欢五月天，所以我就去听五月天的歌。然后就去学唱嘛。然后就有一件很神奇的事，我至今都想不太明白，就我用了1个礼拜的时间把五月天几乎所有的歌都学会了。 就一个星期的时间，我 五月天很多首歌， 五月天的歌上百首啊！我现在我是完全不可能的。 对，我其实就想知道一下那个女生她什么反应，你都学会了。 女生什么反应？我已经不记得，但是我没有就是把这些歌唱给她。 我想他是怎么做的，就是你要冲到她面前说，哎，你知道吗？我一个礼拜把五月天所有歌都学会了。 为了你哦。 没有，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次去 KTV， 然后她那个点了一首五月天的歌，然后呢那首歌我不会唱。叫做私奔到月球，是一首对唱歌曲。 嗯， 对，然后他和另外一个男生唱了。嗯，对，然后我觉得 齐真一起合唱的。 对， 而且还有牵这手。 对， 其实这可能是歌词当中就有暗示你，结果你不会。 哦，没有，我是一胸顿足，为什么不会？ 回去之后我就学了所有的歌，对，以防不时之需。 后来有需要到吗？ 后来也算有吧。对， 就也是 KTV 的环境，还是我以为会是比如说高中毕业晚会或者什么艺术节之类的活动，然后你在台上给他弹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送给你， 结果就成功了。 有类似的情节，但是我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其实我是很害羞的一个人。然后其实这点更有意思， 内心戏很足。 你发现没有，我的名字叫做石红韵，然后它的首字母拼起来呢 ，SHY 就是 shy。 哇，这都行。 对， 所以 就很神奇， 有英文名了。大家好，就是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Shine。 对，然后但我有另外的英文名叫做 Stony， 所以我把这两个合在一块就是我的微博名 Stony Shine，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 这个硬广666666， 强势一波。 对。 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平台上刷一波666哈。对于刚刚的这个硬广，大家的反应如何，以及小礼物也可以多多送出。 是， 今天红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音乐。也提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五月天，当然这个要追溯到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姑娘喜欢的五月天。那后来确实听了以后觉得确实很喜欢他们的风格。 对，他们而且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歌才会想到创作这件事，因为他们就是自己写歌嘛。 对， 然后我就去听他们歌，了解他们的这个人生经历，然后我自己就觉得这是很酷的一件事啊，就会创作这是一件多么棒的事情。而且因为我这个人性格内向，所以我不太善于用语言去表达， 就通过 现在当然好一点，对，但是我当时是不太会说话的，所以就是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 嗯，那还记得第一首歌当时是为什么写的，是因为什么吗？ 第一首歌就是这首《五月十》。 哦， 第一首歌就是《五月十》。 对， 哇，那这是很有故事。 而且这首歌又很巧的，这首歌是歌词是由那个我喜欢的女生填的， 歌词是她填的，曲是你谱的， 对， 然后合成了，这是永远的一个纪念。 对，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回忆。 这首歌应该裱在床头吧，歌词。 裱在床上有点害怕，现在很少有什么东西是要裱起来了，你别那么提。 我真的裱，我裱过咱们学校的校徽，为了激励我学习。 这个有哈，回头裱一个什么那个就是空调的那个结构图，或者是暖气的一个结构图，让自激励自己好好学习。玩笑开到这里啊， 造暖。 是啊，刚刚这个卓玛亚荣德，他名字好复杂，他给你打来了一波666，说你这个硬广打得好。来一波软广，这是给五月天打的。其实刚刚提到五月天有很多的作品都有吸引到你，而且有影响到你今后的一些创作的道路。而这首歌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作品，这也是今天红韵给大家分享的自己私人歌单的第一首，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是这首《拥抱》呢？ 这首歌更是对我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是那个女孩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发现我今天所有话题都围绕着， 都离不开她。 其实我不是想这样的。 他有在听和在看我们节目吗？ 不知道。 回头链接发给他们可以回看。 我们现在还偶尔有联系，我会把我最新写的歌偶尔会发给他听。 那他也会再帮你填词吗？ 我要是问他的话，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 哇，你们俩现在都单身吗？ 反正我是单身，我不知道他可能。 希望你们早日拥抱。 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了我眼，让我醉倒在池边，让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 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拥抱，这是今天石红运给我们推荐自己私人歌单的第一首，也是一首对他自己非常有意义的作品、嗯、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女孩子最喜欢的歌曲、嗯、 而且这个乐队也是他的灵感之源吧。 不过刚刚确实有提到原创哈，因为红运也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选手， 没错， 提到原创我看到他今天分享的歌单的三位选手都是三位歌手、 嗯、 都是原创歌手， 对， 而且都是很有实力的原创男歌手， 对， 第二位就不得不提了 JJ 林俊杰、 嗯、 是今天分享的他这首歌曲肯定也是一首啊，这首歌好有故事啊，来来来 每一首歌都有故事， 这首歌有故事，但终于不是有关于那个女孩的了，我可以 是关于另一个女孩的故事，上了大学我又遇到了一个女孩 没有没有没有，这首歌是我们我在社团的时候，我们社团经常会唱的一首歌， 社团合作吗？ 对，就是我们社团不管是演出也好，平时排练也好，经常会唱到这首歌。然后呢，而且这首歌很奇怪啊，它因为它是一个五音乐上来讲的是 C 调的歌、 嗯、 很多歌都可以和它融起来，所以、 哦、 对，所以很多歌的结尾都可以转到这首歌上来， 比如说 什么野子啊， 嗯， 对， 吹呀、啊、吹我的脚放纵， 对对对对， 不为谁而作的歌， 哇哇， 你可以这么接是吗？ 你可以加入他们的音乐社了，而且他是社长， 对对对 此刻要再打一波硬广，这、就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 iMusic 爱音乐社的社长， 没错， 对对， 是这个社团对你影响也很大。 对，这个社团可以是说我在音乐起点之后的下一个阶段，很重要的阶段。 嗯， 我是因为进入了这个社团才慢慢的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也认识了很多音乐上的好朋友， 嗯， 然后还有很多前辈啊，就是有教给我很多东西。 嗯， 这点我特别的有共鸣，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大学生加入社团就是你玩玩嘛，锻炼一下能力， 对对对对， 但有的时候它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你人生的轨迹。 是， 就比如像我本科也不是学播音的，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就阴差阳错的进入了学校的广播台，这也是一个社团。 嗯， 然后到了大学四年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东西作为我的事业。 嗯， 然后现在我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主持人，谢谢大家。大家 来来，这是个例子，一定要鼓掌字，此处有掌声。 好了，谢谢大家。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今天石红运的推荐。歌是一个 C 调的歌，所以很多 C 调的歌都可以跟它接起来。 对， 我刚刚只是抛砖引玉的试了一下野子，但我觉得不，我觉得这个不够完美，所以让红云自己来示范一下吧。就比如说野子是怎么跟这个不为谁而作的歌接起来的。 好，所有 C 调歌的结尾，我们的终止式一般都会结束到 C 和弦上，也就是我们主和弦。嗯，所以说野子，你看我唱一下结尾部分。 嗯， 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回首啊，他是谁？ 这个 以后唱歌绝对都会串了。 这个才叫无缝衔接，好不好？ 对， 真正的无缝衔接是这么玩的。 对对对。 对，那接下来呢，刚刚有提到他今天推荐的三首自己私人歌单的歌手都是原创男歌手， 创作型的。 对，但是这个有点怪哈，火星人他这两天正好也在北京开演唱会， 嗯， 今天晚上就有，而这一首我管你他是有什么故事呢？我们已经熟悉你的套路了。 这首歌是我在学校 一个音乐节上表演过的一首歌。 哦，自己表演？ 对对对。 还是说你有带自己社团的一些人一起 合唱？有和社团的一个学长一起表演，他帮我弹吉他和和声，然后我在当中还串了另外一首也是华晨宇的歌，叫做 我的滑板鞋。 异类，当时还没有，这他还没唱 的时候，我的滑板鞋2016，如果有的话， 我也非常喜欢那个滑板鞋， 我也很喜欢。 尤其是我的遗忘记忆，但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今天啊怎么不开心。 哇，真是可以参加中国有嘻哈 真的 下一季，对对对。 但是现在都变成中国有街舞， 对。对 他们还有下一季的，就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摩擦摩擦似魔鬼的步伐，都会改成。你还记得副歌吗？ 一步两步摩擦， 跟不上你俩的太高了。 我管你，这是来自今年红云推荐的第三首自己的私藏歌单。 管你的感受，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下 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鲸鱼。 各位好，我是张彤。 来到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其实今天一直提到了一首不得不提的给红运相关的有故事的歌曲，就是这 首原创歌曲， 对，五月十。那我们就是先来听听歌，然后再听故事，好不好？嗯，红运你有准备好吗？ OK，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五月十。 发现时光不再，不回头，因为再找不回那曾经的对白和幻想的期待。难道是我憧憬的未来？不甘心，只要我心还在，只想让青春在五月呐喊，放肆星空蔚蓝，游走宇宙边缘，不去问其实在末日离散。可选择人生，但就经历完整过程，传说中大师原生必经的腐烂。我不相信不脆弱，只五月十在受伤， 狗都不吃的青春，就是不投降。无论多么悲伤，越无越是善良，对挣脱捆绑不再隐藏，永恒的信仰。不管多么疯狂，越无越是发光，只要冷静想想，就少些迷茫。如果可选择人生，但就经历完整过程，传说长大是人生必经的腐烂。我不相信不退让，植物越是在受伤，狗都不吃的青春就是不投降。无论多么悲伤，越无越是善良，对挣脱捆绑不再隐藏，永恒的信仰。不管多么疯狂，越无越是发光，只要冷静想想，就少些迷茫。但愿我的人生不只剩下了虚妄。 这是来自石红韵17岁以前写的一首作品，叫做《五月十》。其实听到这个名字啊，刚刚如果没有听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会发现说，这首歌曲真的很有五月天的感觉。 是， 我觉得你真的那一个礼拜把他所有的歌全部听完，没有白听，成功写出了很像他的歌曲。 是是是 是，还有这个词我必须认真的讲，填的非常的不错。 对, 对， 这是你大概17岁以前，大概15、16岁的时候写的。 15岁的时候写。 15岁的时候写这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个你喜欢的女孩子也真的很有才华，她能够给你填出这样的词来。 是，对，我觉得她文笔很好的， 很默契。 嗯，对，就是那种少年对于未来的想法，但是有一种我不畏惧的感觉在。所以这首歌写完了之后，她现在也是把这首歌曲当做自己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曲目，做了一张专辑，在今年年初推出了。那如果大家很喜欢，想要听听石红韵在17岁以前的一些作品的话，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呢？ 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或者虾米音乐还有 QQ 音乐上面可以搜索石红韵，可以听到我之前发布过的一些作品。 哇，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今天这是第一首原创作品， 没错。 不过呢，我们还想再听一听。哎，你如果说除了这首歌曲之外，你觉得风格跟它差异比较大的，你也很喜欢的有哪一首？ 有的 兴奋了。 真的兴奋了，因为有一首歌我不得不说，我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们都吐槽说它是一首洗脑魔歌， 所以又类似于像我的滑板鞋新出了一个版本的， 就它旋律很洗脑，很上口的。 搞不好今天通过我们节目唱火了，明天满大街的人都在这样讲。 对对对，这首歌叫做360度，我觉得我有的朋友可能都听吐了。 没关系，我们就先来听听看， 听啊、 搞不好还真的会学的会哈。 是， 不过红韵可以把这个话筒稍稍就是往下压一点，压到你跟吉他中间。嗯，好的，可以了。 好， 行，好，那我们就准备来听听360度到底有多洗脑、多魔性呢？ 太少，看不到的太多，这是为着我下一刻就闪躲，看见你的时候目光总在闪烁，虚情假意掩饰的已经太多，所以变得冷漠，永远在做梦，手边的相片还记录着什么，回忆抛在脑后，未来也迷惑，我就是360度的旋转舞者，为你着魔，放弃选择，每天都360度不停地跳着，谁来就是我，敢在明天日落，谁该在360度边跳边唱歌，点起一把火，传递着直觉，不停歇，360度不能够割舍，天边那一刻，流星在划过，坠落， 好，唱一 小段哈。 我觉得这个魔性是指这个旋律朗朗上口，好学。 对，但是并不是它有多么奇特，但真的是好听。我不得不讲，你的作品真的很成熟， 对， 就不太像你这个年纪写出来的。而且刚刚其实红友有提到自己的这个石红韵中文名字的首字母加起来是 shine， 他平常是一个很害羞的男孩，但是唱歌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你知道你波及他的那种范儿哈，唱歌的时候完全散发着各种各样的魅力， 魅力，对， 是吗？ 对，在舞台上的时候，所以下面迷妹比较多吗？ 还好， 客气的一个讲法啊。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来电台吗？ 我想我上一次来电台的时候应该是很小很小了，我去讲过一次故事， 讲过 跟音乐无关那次啊， 对对，跟音乐 这是跟音乐有关的， 对，但是唱歌这是第一次， 对，第一次， 对， 第一次。 那非常感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如果大家也想听到红韵更多的作品的话，也可以到虾米音乐或者网易云音乐去搜索石红韵几个字，以及刚刚打的那波硬广啊，在新浪微博上也是可以找得到的。 是，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张彤， 那我们明天再见。最后送上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送给石红韵。 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这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面毕业，那一场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了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添条件，但回忆冲破靠着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留着开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选择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有听分享诺亚方舟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感觉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再干一杯。买了手表，买了展演，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少年，低的苦点，却没成熟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越磨越小，笑得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还敢总学会？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咱们一起追，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 陪你到老。